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2月23号20:05的十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调频 FM 98.2 AM 9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第一次跟樊雪搭档， 没错，有点紧张。 有缘千里来相会，世界很大，一聊老乡。 哎。半个老乡， 半个老乡， 半个老乡了， 非常非常的亲切了哈。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我跟樊雪小的时候，每当过年春节的时候，看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没错，哎，刚才整个说到这个，我跟樊雪小的时候，当时 你有多少感 吗？打了一个机灵，但是也是提醒我们大家，春晚真的是一个没有代沟的话题。 没错。就是每年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人从他工作学习的城市回到他生他养他的故乡和土地里，对不对？ 没错。 那个时候什么 Kevin 啊 Nancy 啊都叫回了自己的名字。 哎，对，当时愣了一下，我以为到了洗剪吹的那种洗头发。 喂 Kevin 老师，我下午2点半过去约一个头发啊。对、 对， Tony 老师可以歇一歇了。 对对对，其实我非常的开心，今天说这个话题会瞬间拉到记忆的小时候的当中。那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就是通过广播，我们是视频的直播，对不对？ 没错，我们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是， 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非常感谢已经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像男爵贵族不管了，我就要睡到刘啊这些人哈，对，还有骑士贵族暖哥，谢谢各位的光临。说到春节的联欢晚会，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有年龄的界限的，真的是差了很多很多岁。 没错， 但是想问一下樊雪，作为年轻的女孩，你现在对春节联欢晚会这样一个大的一盘菜，你会去尝会看吗？会关注吗？ 对，哎， 真的， 我其实就是每年都像是一种习惯一样。我看过对春晚很好的一个解释，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 okay, okay. 叫做“家天下的诠释”。 有吼。 是不管你看不看它，甚至都不重要。 主要 最重要的是 打开， 对，它好像是电乐一样。 哦， 我们可能会大家继续抢红包，可能继续聊天、嗑瓜子之类的，但是它就在那儿。等着， 是的， 等着 我们都要去看一看哈，拜一拜哈。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构成有很多，有歌，有舞，有歌舞，有小品，有相声，杂技。 哎，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元素进去哈。 对， 因为现在声光电都让春晚的舞台变得非常漂亮。不妨今天先说说今年的春晚。 好。 也许很多人都看过哈，不是，也许肯定很多人都看过。我个人感觉那舞台很红， 红， 各种艳丽的红色。 哎，中国年吗？ 是吧？ 喜庆吗？红色， 就是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大家记得深刻的歌曲哈？我印象当中，春晚当中深刻的歌曲， 我猜一猜， 你猜一猜，你猜一猜， 岁月。 好，今年是肯定是那首歌了。20年的两位歌手再次在舞台上相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惊艳的现象。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位变化很大，那英变化很大。 有吗？ 有，那英之前的时候是那种还是有点肥肥的感觉，胖胖的感觉。现在感觉真的那英对自己的不管是面孔还是身材都是有规划和管控的， 保养和调理的特别好。 是不是？王菲就不用说了。 对，当时王菲出来的时候还是恍若隔世，虽然在1998年的时候我只有2岁，但是还是觉得很感动。 是的，是的。 对，我想就我这个年纪都看了他俩同时出，再过20年共同携手， 没错， 我都会觉得有所触动。我觉得对于整个来说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触。 相约1998年的时候嘛，你才2岁，对不对？ 2岁， 那个时候我都懂事了，我都成年了，我都成年人了。哎呀， 好难过，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准哥已经成年了。 听那个，真的是那个时候还在一个圆形的白色气球当中伴舞的人员，你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 我有 看 过， 那 个，对，透明的那个， 是不是？那个 20年后不有一个相互辉映吗？ 对对对， 在后面还有那个 好像泡泡的一个。 是的，是的。今天呢，作为这个挑战新歌声，虽然没有嘉宾哈，没有嘉宾朋友，但是我们有歌单，深情的歌单，有12首我觉得还不错的春晚的歌曲。 嗯， 刚刚跟我们的樊雪聊了一下，她说喜欢哪一首？樊雪低下选了大概有3首吧。 对。 我们今天先听听一个3人组合的歌曲。 好。 这个歌曲呢还是很有节奏感哈， 没错，我觉得很适合练播音的同学们， 是不是？大家可以早上起床之后冲着那棵树开始说说中国话啊。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锅前坐，锅上握着一只鹅，锅下留着一条河。哥哥说 锅能和， 弟弟说 板凳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谁的时间。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打了兔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耍嘴，嘴说嘴爱耍嘴，光动嘴不动嘴，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片花录的真好。还行还行啊，还行、啊、 可以的。 欢迎各位重新回来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那个年代听 SHE 这首中国话呀，很洋气吧？ 很潮流啊， 潮流的。 那可不，我还跳过呢，跳过他们的舞。 是在舞台上还是在 KTV 当中？ 在 舞 台 上。我的天 哪！还跳过。 是那位，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绕口令。对不对、 嗯、 做学广播专业的朋友绕口令真的是锻炼舌头、 嗯、 节奏感反应的，里面有扁担长板凳宽那个，对不对、 对 对，经常会练哈。希望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因为工作节奏非常繁忙啊、 嗯、 真的是安静的时候呢可以练一练这个嘴皮子，就是做播音专业的樊雪一定很了解这个东西，非常的 非常难，有的时候 没错，这真的是很难。我觉得中国话能够受那么多人的喜欢和追捧，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首创把中国把华语最雅俗共赏的这个说唱融合到了嘻哈文化当中， 是是是， 对。然后他以一种 rap 的方式来念唱。而且他最难的是啊，他把绕口令一个人说都已经很难了，三个人用和声，有一种此消彼长的那种韵律， 没错。然后就看外边录音师累死我了，你们录了200来遍，其实没办法，我们最重要是听到的成果，最终的一版，对不对？ 对。 现在、 听得我其实很热血沸腾， 对对，非常， 而且很骄傲， 很骄傲， 就是我们全世界掀起了这股中国热，然后让我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的骄傲。 因为我也主持旅行的节目嘛，因为很多的朋友出国玩的时候，全世界的朋友，旅行行业的从业人员，只要看到中国的面孔，就格外的热情， 没错， 因为我们消费能力世界第一。真的 有钱，为什么我不是那一份子？ 不是，就总体的这个一个大数据嘛。 哎， 然后我们走出国门的这个数量和那个花钱的这个指数越来越多，我们的护照含金量越来越棒。 没错， 对对， 而且说真的，现在至少有全世界至少有3000万非华裔人士正在学了、 啊， 而且现在很多欧美国家已经把汉语列为到自己的就是教材当中了。 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哎，对，贼骄傲，贼拉得劲， 贼拉得劲哈。说到这个中国话，其实我们会在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去到美国、去到英国、欧洲啊、北美都无所谓，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外，你心情特别好吧？ 对， 对不对？ 不光是感到亲切，我觉得更多就是哎呦，骄傲。我骄傲。 是的，而且就是每当过年的时候，就 Chinatown 啊，唐人街的朋友都有很多庆典，南方选舞狮，北方要挂灯笼，很多很多的庆典哈、那肯定他们也会有晚会观看，那我们这个叫做春晚一定是他们的坐在一起也是看的一个项目啊。 对， 那其实在纵观很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从83年开始第一届的时候，到现在多少届了，大家可以算一算哈。人物在不断的更迭，第一年的时候没有正式的主持人，我们在稿子上写着是不是1983年春节第一届春晚悄悄亮相，由于春节晚会当时还是随性设置的节目，CCTV 中央电视台没有专门的主持人，所以第一次请主持人就是外行，就是外行都是很厉害的，现在 对说相声 都有，这都有谁、 说相声的老师， 对啊， 马 季、姜昆 老师、 王景瑜、刘晓庆， 哎， 哇，这四个人现在是不是也非常的厉害、啊？ 说是外行， 都是行家里手、啊， 没错。 好心情呢，一般出去玩的时候会有。我个人主持旅行节目的时候有特别有感触，因为自己说呢，只能在直播间带大家出去玩。好多在路上的朋友会在直播间分享他在路上的感受。每一个从业的人员，不管是旅行达人、自媒体达人，还是业界的从业导游领队。他们都是格外阳光的，整个人非常的阳光，跟他们聊天就非常的好心情。 哎，这我觉得这有一个影响，你有一种近朱者赤那种。 哦，对对对对，就会被他们感染。 对，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跟就是状态比较好、比较积极，然后心情每天都乐呵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就是性格偏大咧，然后偏、什么事儿 外向的那种 吗？对对对，说着说着就 OK 了自己。 这种人长寿不放事儿，很好的。 对，不操心。 对，希望大家每天一微笑的时候呢。看见太阳第一缕阳光哈，说到好心情，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位，我觉得真的他一上台，这个舞台就是他的了， 女神 就是他的了， 对， 是吧 ？Coco 啊 ，Coco， 李玟是很国际化的歌手， 没错， 不管是在格莱美的颁奖典礼上，还是 NBA 的全明星赛的这个舞台上，都有 Coco 李玟的身影。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大街小巷都会唱。 哎，你知道是怎么让大街小巷都知道吗？ 你怎么？ 我有专门看哦。 好，你说啊。 我有看他在1998年在娃哈哈这个柠檬饮料的宣广当中， 哇 ，Coco 当时是身穿热服，然后跳了拉丁的热舞， 太棒了， 对， 他太棒了， 特别特别的美，特别特别性感。然后也因为这支广告，让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 这首歌就是好心情送给正在收听收看《挑战新歌声》的好朋友们。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18全新喜康 Welcome，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哎，大家好，我是粉曲。 一首好心情，我们俩在直播间也跟着一起舞动了起来。 对，也有好心情， 就是整个人很嗨，很欢乐哈。刚刚在对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樊雪，我的天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音乐， 不敢当， 学过很多的乐器， 不敢当， 说一说，说一说， 学过很多乐器， 对，厉害了， 但是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 大家都知道， 三分钟热度， 对啊，就是学乐器是件极难的事情， 没错，我这小时候学 古筝， 学了两三年， 哇， 然后学了钢琴，练了一整个， 弹到什么水， 半个初中， 哦， 算是小半个初中， 两年， 对，练美声， 两 年，对，当时是为了练美声。然后高中练的古琴， 古琴一直到现在， 对，古琴是一直都回家的时候还会弹两下那个。 搞，我觉得古琴是超有韵味的乐器，而且它很鲜，我感觉很有中国的感觉。 没错，我是喜欢汉服， 哦， 我首先是一开始是收藏汉服， 哦， 然后后来才因为我的汉服老师，然后引导我学了古琴，对，然后。至此走上了不归路，因为汉服真的是好贵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高中的零花钱全都用来买汉服了。 很漂亮的汉服哈，其实我们刚刚听《好心情》这首歌曲，最后那段 solo 的贝斯，我觉得非常的棒，弹拨贝斯，而且这个歌有非常棒的编曲的团队，而且那个变调很难唱。已经很高了，他又变了一个调，又高上去了， 踏得很高， 对不对？ 一开始也不是一下子上来的， 是的，是的， 中间的音域跨越很大。 刚刚樊雪说要练过美声，女子练美声的时候会有音色的过渡期，那个音，我们男子是升 F，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音。你是女中音还是女高音？ 我是女中。 女中音， 但是我、就是、 很难得你军港的夜静悄悄之类的那种歌曲， 所以放弃了吗？因为不太行啊，不然为什么不好好学唱？ 我也学过声乐，我每次就是一开始学声乐的时候，老师会说你把咽部立起来，声音从脑后盖翻出来唱， 对， 我都不太理解啊。 我也是不理解，我们老师让我含鸡蛋。 对，你呼吸像文花一样， 吹纸， 对对对， 不理解。 练功 文花， 对，所以 我当时还想过，文花和文别的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用鼻子、 啊。其实我觉得每个老师真的是好老师的话， 哎、 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经验之谈，这是对的。 但是这个学生还是要有一些天资的。 是的。 就像我这种死活找不到自己头盖在哪儿的，真的特别难。 我们叫椰子盖儿哈， 椰子盖， 椰子盖在哪儿哈？ 对，甜灵杆。 对，希望各位呢，做一行爱一行。 哎，没错，而且要坚持。 没错，没错，十个人九人放弃了，一个人你坚持下来就有可能成功。 哎，没错。 接下来呢？ 我就是失败的例子。 不用那么谦虚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这个人啊， 嗯， 在全亚洲地区。男性歌手、唱作人、制作人、导演方面第一位，应该没有人跟他争第一位吧？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周董， 我是说不上来， 是不是？ 嗯， 80后、90后都喜欢周杰伦，陪伴我们那么多年。 而且在这次春晚上，他也带来了这个歌曲和魔术相结合 的 一种方式， 嗯， 特别震撼。 更喜欢魔术，然后 周杰伦是喜欢人， 周杰伦。天才，天才， 没错， 他是我，他80年嘛，他应该80年，80后的嘛， 嗯， 他是80后那代制作人当中、唱作人当中，对于旋律，就是每一句旋律的衔接最棒的一位，旋律之王，我觉得是他那个年代最棒的，因为有些歌曲呢，一开始几句呢十分，到了 B 段呢，有些歌曲几句6分了，忽然就，他全都是。起评分很高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他的副歌主歌都超级， 是不是？ 而且都朗朗上口。 学过专业的朋友知道 A B 副歌啊，主歌来听听青花瓷儿呗。 好， 青花瓷非常好听哈。 嗯， 呀， 这首歌我也跳过， 穿着汉服就出来了。 这个我也跳过。 好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樊雪带来汉服版本的青花瓷。 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

对不对？就比如说你艺考那个故事， 没错， 刚刚说的，我觉得还很有意思。我们每段经历都有数，来时的路都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段写照哈。 而且我又是那种戏超多的人， 是你戏超多吗？ 不是，就自己内心戏特别多， 内心很难演的哈。 对， 其实我觉得，但凡是能登上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所有的演员，他们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败。提升之后才能到达这个舞台之上，这是肯定的哈。 没错， 也老说十年之前有一个人上了春晚，哇，他一下子家喻户晓了。每年呢，二三四五线城市走一走，就很开心，对不对？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非常多的资讯啊、娱乐信息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业精于勤的这样一个技巧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你如果你喜欢一个事情，比如说主持啊、唱歌、弹琴啊、表演。都是需要付出强大强大的努力， 没错， 是不是？ 是需要坚持的。 对，向所有正在看我们节目学习文艺的朋友说声辛苦了，还有你们的爸爸妈妈辛苦了啊！ 没错， 是的，是的， 这要时间、精力，还要金钱， 还有金钱，没错，缺一不可啊！这个天时地利汉人和， 哎， 对不对？ 对。 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亚洲的天王青花瓷，充满了中国风，浓浓的中国风， 好感动啊！我真的，我听这个歌超感动。 为什么会有感动？感动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是分两个让我感动的点。第一个是论意象，我好像是可以看到朦胧烟雨江南的一个场景， 意境， 有一个白衣伊人，裙带飘扬， 就想要是你就对了，对不对？ 没错， 对对对，穿着汉服拿洋油纸伞，对不对？ 对对对对，啊，真的这么说，好丢脸！ 哎，搞几个小菜吃吃啊！ 一下子拉回了人间， 然后 我是仙子的。 然后 第二点是论曲调， 曲调 对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我觉得古筝非常的撩拨， 嗯哼， 古筝的声音非常撩拨， 没错， 然后牙板又非常清脆，然后这个琵琶又是淙淙山水， 好棒，好棒，好棒， 感觉。 你看看学音乐的朋友，怎么样？就是学到之后，你听歌的时候多了一个审美的区域，对不对？ 哎。 没错啊， 哎，我这样自己给自己搭话， 加分加分加分啊， 就是有一种洗尽铅华，然后又有古典那种唯美的感觉。 没错，周杰伦这首歌不管是词还是曲还是编曲都是非常的棒，上品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在那个年代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亚洲的顶级的演员，以及演 这首歌真的是完全没有代沟。 不是这样， 也就三岁小孩 也会唱， 八十岁的老爷爷也会唱的那种， 是不是？ 对， 没记错是陈安修先生作品，没记错的话啊，那个年代有我国的香港及台湾地区 有 非常 各样 优秀的词曲创作人， 没错， 顶尖的年代，属于罗大佑，属于李宗盛，属于滚石，属于宝丽金，属于等等等等， 哎，对， 对吧？还有梅卡啊。接下来这个歌手呢，介绍一下，介绍介绍。 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有很多人模仿过。哎，整个可以来一句吗？ 就他的动作啊，是吧？ 啊， 亿万年啊，那就别点，怎么样？哼，你看一指，对不对？ 没有，哎 哎，走路的时候呢是那种走法，对不对？ 哎， 永远保持嘴角上扬的 Andy 刘。 好，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刘德华给大家带来的《忘情水》。 前奏一响起，真的还是。就是给音乐，那个时候做音乐呀，还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就是有感情，你发现没有？ 没错， 不像现在全都是 audio tone 啊，各种电音，你唱个点是吧？没有这个东西。刘德华先生那个时候老抖嘛，是不是？ 对， 也是个特色。 对，也正是这个唱音被称为了这个刘氏唱腔嘛。 孟婆汤号忘情水，你自己选，自己选，自己选，自己选。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 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这首歌呢忽然会回到1996年那个我国香港四大天王的时代。其实好多节目说不能这么说四大天王，但是我们不能不说那个时候这四个男子，我的天哪， 神话。 所以说这四位的名字啊， 张学友， 张学友， 最帅郭富城， 最帅郭富城， 这是我个人的 亚洲舞王啊。 对，没错，刘德华， 刘德华。 第四个是谁来着？黎明， 黎明， 对， 眼睛想去旅行的黎明。其实我们会觉得那个年代，经纪人时代、造星时代，香港的乐坛真是把这四个人抬到了特别高的地位，而且他们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刘德华全面， 没错， 对不对？ 会唱。 然后张学友就是唱的就是好了， 对，他唱的是真好， 他唱的是真好，演戏也很好，对不对？ 张学友 非常棒的，男人四十，我那部电影非常非常棒了，还有什么东成西就等等一些，对啊对啊，郭富城。动感天王啊，不老的神话啊，对不对？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的床头就是那张海报《蘑菇头》，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张专辑？ 那准哥真的是年纪挺大的了。 对呀、啊，我80年的嘛。另外一个就是I'm from 北京的黎明。 哎，没错， 也是天王啊。 就是现在稍微的 对 丰满了一点。 他瘦的时候真的是很文静的那种的，对不对？ 没错，我有看过他年轻和瘦。 甜蜜蜜没有看过？甜蜜蜜。 哎，有看过。 跟张曼玉的飙戏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经典。他是小鲜肉类型的。 对，致敬那个年代吧。 心碎，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我们要把十足的掌声送给那个兴盛的流行年代哈， 没错， 谢谢安迪刘德华先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我们挑战新歌声， 一段片花之后还有好多精彩的歌曲哦。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我觉得这个电影再换个风格啊，这个曲风要不断的变化哈、啊。我们的歌 曲我们不够洋气吗？ 这个歌曲还不错的，我音乐也 BGM 也很好，对不对？道道没有回来，是不是啊？ 哎，是。 对，我是他另外一个节目的搭档哈、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相遇，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樊雪。 我们今天来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那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好歌曲哈、啊。只要能上春晚的歌曲一定有它上春晚的理由， 没错， 对不对、像那个年代呢，在1998年的时候 两岁一直在点你 两岁的时候樊雪两岁的时候有一首歌曲，那真的是比好心情还要厉害， 没错。如果说好心情红遍了大街小巷、那么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 真的是飘到了只要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唱这首歌曲、 没错。 而且这两位歌手现在来看也是顶尖的，对不对？ 也算是不老神话， 不老神话。王菲自然不必多讲了啊。那英呢，因为有这个选秀的节目也经常为歌手转身啊。但是我不得不说呀，那英女士顾建芬先生的老师的这个徒弟哈，还有谢晓东啊，那些都是厉害的。什么？他其实唱情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一首歌能唱到，能让人刚你说的意境也好，唱功就忽略了没有唱功，他已经是烂熟于心了。 没错， 对不对？ 将情感运于歌词当中，我觉得这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听过那英哪首歌比较印象深刻？ 默。 哦呦，天哪！ 其实他也是电影啊，电影，对对对。我觉得有一张专辑我很喜欢，《我不是天使》。这张专辑里面有一笑而过，有梦醒了，有心酸的浪漫。那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去我台湾地方去包装他吗？ 嗯， 他那英就是焕然一新，跟很多优秀的台湾的音乐人合作的时候，那英唱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但是让我听哭的还真有这么一首， 那就是梦， 梦一场 啊，无敌的梦一场啊，那个吉他一响起的时候， 对， 是吧？ 嗯，大家谁没有一点伤心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个街灯次第亮起的时候，是吧？ 多说无益，给自己挖坑了， 是是， 大家都懂。 如果想就是找这种感觉的话、 嗯， 一个小时之后来十点答录机啊，来听听看哈。 对， 这首歌叫做。啊，这个太红了， 没错。 哇，那 现在不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旋律，来先来旋律哈，先来旋律。 好， 这旋律好听。哎呀，这个舞蹈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了。 对 啊，这个球开始滚了。 已经在气球里了。 1998年哈、啊，这个香港回归1997年，1998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希望各位记住那个生性的年代啊，生性兴盛的年代。 生性哦， 就是兴盛，就是。 开心你破青春的潇洒，不不费力前，开发出的沉默，融融暖意，带着深情的温柔，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1998。 其实我们觉得两个人一起唱歌的话，会有一个主和次的这样一个感觉哈，都会这样分。你会觉得这首歌谁是主谁是次有感觉吗？反 觉我觉得那英是主。 哦，你是这样感觉的对不对？ 嗯， 因为第一声是那英出现的， 也有可能吧。 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觉得王菲的声音稍微小一点。 是的，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麦克风的问题啊，就我们听觉上来说。那英的这个入麦度更强一点，对吧？ 对，那种饱和度更 强。是，而且里面的和声呢，他们都有各自去唱和声。我觉得一首歌曲圆满好听，词、旋律以及和声的搭档，以及他们那个两个人的这个，他们两个私下关系也不错了。 嗯， 主要是这个 默 对默契，所以在舞台上才能呈现这样，才有之后这首叫做什么岁月的歌声， 岁月 的歌曲啊，要不咱们下首放岁月听听？ 好啊， 他们20年之后再的默契度再来感觉一下哈。 可以， 20年前他们是这样的，你们听听看啊，他们是这样的啊。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一首1998年的歌曲，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啊，20年我们再将会，对，20年整，20年可以改变多少东西哈、啊？这个但是改变不了他们在1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再一次碰撞了一次啊。 嗯， 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你的家人会不会有自己的感觉出现评论或者有些感慨？ 哎，我爸爸听这首歌会哭的， 真的， 对， 是哪首？相约1998。 相约1998。 为什么会？ 因为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是讲的是，好像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之间的这个国家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嗯。 而经历过那些年代生活摧残下的人们，在后来的好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慨。 对对， 而且这首歌有特别强烈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就是很放开， 对， 很大气，对不对？啊，就很难得， 对，特别积极，特别乐观， 咱们 听着心里热热的。 是的，没错。就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其实有一些话语权哈，虽然我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少哈，我们会说，就是这个年代呢，流行音乐是它变得科技化、发达、MIDI， 然后、各种的软件可以把一个人一句一句的录，一个字一个字的录，你唱不够那音高，我可以够上去。 对， 那个年代呢，比如说是接片的时代，每一首每一首，像张强那个时候录专辑，我就很佩服张强女士。 嗯， 哇，她出专辑的速度真的是太厉害了， 有什么 爆炸头吗？ 啊，有什么故事吗？ 就是她那个时候她没有这样的，就是你从来她一般都是一遍过， 一遍过。 我在现场看过毛阿敏女士录音的时候，那首《诺言》就是《我爱我家》关霞先生的作品哈、然后她的录音棚一遍过，我觉得这是歌手。 现在有多少歌手？不能说一遍过了，有多少现场杀手啊？ 对啊，对啊，就虽然是我们可以接受现场有些情感到的时候，也许音质稍微有一点低或者高 ，life 就是这样的， 没错。 但是我们会听得出来，这个歌手在舞台上绽放的那3到5分钟，你在下面下了多少功夫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没错， 是不是？那接下来20年之后。不管今年的春晚这二位是假唱还是真唱了啊、但是这个岁月的 商议 假唱，这岁月这首歌曲就是充满了年代的符号哈。 嗯， 再听听他们20年之后，如果没放错的话，看一下啊、应该是第11首了哈。他们再次在舞台上碰撞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还记得20年前我们在舞台上相遇的那一瞬间吗？也许你忘了。有句话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改变不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相逢了。反正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和那英，大家听听看。 20年凝聚成了一个词，岁月。 岁月，对，岁月如歌啊。 没错。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情永远不会近黄昏， 我心浮浮沉沉。 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真， 浮浮沉沉。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歌就是好歌哈。嗯，有个细致的变化，第一嗓是王菲了啊， 没错， 对吧？20年我来唱第一句哈、啊，这是一段关系，也是一段岁月的见证哈。 听得我很想哭， 是的， 这真的是我在今年春晚当中就是最喜欢、 没错、 受触动的， 是的， 跨越20年后的亲手。 不管是他们的容颜未老有多少的客观的原因啊、我都觉得他们唱歌的心情以及对岁月的认可以及肯定是不会改变的哈。 哎，准哥觉得这个岁月是表达了什么呢？ 你说这首歌吗？ 对， 抗争、妥协、理解、笑对。 哎，有点意思啊。 双鱼座嘛，对不对？ 对， 2月份出生人都这样了哈。还有几天过生日呢，好朋友们。 礼物刷起来。 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值得尊重的，只要它成为一个作品哈。 我之前其实一直以为这首歌是讲的是岁月的蹉跎。 嗯，有，里面有的。 到后来我就仔细，真的是一字一句的有看这个歌词、我后来发现它更多表达的是那些岁月所不能掩盖的美好和单纯。 啊、对呀、啊，微笑嘛， 对 不对？很重要的哈。一首音乐作品，因为有 Do Re Mi Fa Sol La Si， 都还加几个黑键啊，几个白键。就这么的神奇，12平均律，如果你弹过的话，你会了解， 不同的情感， 对对对， 不同的韵味。 最后一首歌来自叶倩文女士，叫做《我的爱对你说》。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是需要爱去面对的，唯有爱可以解释一切，对不对？ 爱又不可以辜负。 是的，谢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樊雪。 接下来节目叫做《朝夕音乐》，不要走开，去听听看哈。有缘再见了，拜拜。 祝大家晚安。 哎， 说早了，我们要看完10点达陆机之后才给你晚安哦。 冰狗。